办，11月26日就在新北市八里区， 报名请上雷比兔。 华语劲爷排行榜 第五名，五月天，好好。第四名，周汤豪 ，Turn Up。第三名，李玉玺 ，Goodbye My Lover。第二名，陈势安，败将。第一名，杨丞琳，观众。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劲爷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安心雅。 人生要漂亮，人生最闪亮，就是纸笔辣，就是不必强。人生要漂亮，人生最闪亮，就是纸笔辣，就是不必强。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影 UFO。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和马克的青春点点点。 温馨又动感， 甜美又华丽。 周二到周六， 每天你听到的第一个狂乱节目 《青春点点点》开始喽！玛丽、 马克 陪你点醒青春期的我，细沙 点出思春期的甜酸苦。嗯。 你是我的菜， 把手举起来。 天菜， 12:05，你在对周汤豪说吗？ 嗯， 他完全天菜吗？你说就外形方面， 外形真的蛮菜的啊。 嗯， 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欢迎大家来到今晚的青春点点点。 11月8号星期二，今天没有生日寿星， 但我们今天有一件事情要公布。 什么？ 这不是你刚刚跟我说的要公布的事情吗？ 哦，我以为你要公布一些可能你私人事情或什么的。 你不是说就是害怕就是我们跟五月天一样抢不到票这件事情？ 对，你知道我们要办活动，因为我听说就是那个上礼拜六啊，五月天就是在开卖他们门票的时候， yeah. 他们比如说预计九点开卖， yeah. 那想当然尔七八点。没有骂人，就七点或八点那个时候， 很多人就开始早起， 对，早起排队，然后没想到九点得得得得，然后那个栅栏一开，开卖的时候，所有人就看那个圈圈， 抢不到， 圈了两个小时， 抢不到。 两个小时之后，他就说：“哦，要，你知道，我们没有料到这么多人涌入，所以我们在下午两点钟怎么会重新再开放，然后或干嘛等等之类的。” 嗯， 有了这个经验，我觉得我们也是要。 真的是拿什么比什么哎、欸！我天哪、 啊，好难圆回来哦！这叫什么圆啊？我们不想让大家有不好的购票情绪， 呀呀呀呀呀！ 所以我们要紧急花8000块加买那个平宽。哎、欸，8000块可以买很大吧？超大！ 8000块应该不多吧？ 真的假的？ 8000块应该不多啊！一下就会瘫痪爆啦、啊。 我们 你说以五月天的那个迷的程度吗？还是以青春点点迷？青春点点是不需要加，不需要加平宽 了。我们为了青春点点，我们加了8000块平宽，很有诚意吧？ 是是是， 因为我们怕太多人要共襄盛举。我们今年年底2016年年末版剧， 今年2016年的青春点点点友聚会，在我们的123自由日，我们办了一场非常失败的联谊， 都没有人成功。 非常，我们办一场非常失败的联谊，然后这一次在年末的时候要办一个算是我的生日派对， 真的耶， 对，是我的生日派对，在11月20号的时候，在11月20号，然后是我们讲了半年有了吧，讲了半年的场场搞轰趴，打电话给电影公司没有理我，但我们就自己包场来， 锲而不舍， 对，没有啊，我们还是没有找到， 我们自己会找到出路， 对，我们没有找电影公司的合作，我们就直接就是把一个影厅包下来这样子，那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共襄盛举， 好，希望可以募集到有那种特殊癖好，他最爱坐前三排的那一种，可以帮我们把 前三排填满， 很难卖的卖掉， 是 啊，那。11月20号常常搞轰趴几点？ 下午的时候大概两三点开始开演。 下午场。 对，下午场。 那看完常常搞轰趴还可以搞什么吗？ 搞我。 还会有活动吗？ 你说还会有 after party 吗？ 会有映后座谈会吗？ 不如我们大家呢常常搞轰趴完之后就到金华对面，就是星星秀泰旁边有林森公园。我们在那边玩鬼抓人。哦，好兴奋哦！ 反正当天就邀请大家，你等于就是跟你朋友，或是你的朋友，就是我们。 哎、欸，第二， 跟我们一起，我们约你看电影，你们不要在那边抱怨说，还是根本没有人抱怨， 还是没有人想要看场场搞轰趴， 根本没有人抱怨，没人约他看电影，大家约都很忙。 对啊，就请大家把11月20号的下午时段空给我们。 我有问题，那青春点点的场场搞轰趴的电影票一张多少钱啊？ 可能200-230，我不知道，我现在还没有确定。 我有问题，那届时如何取票啊？ 届时如何取票一样啊，你就是先在购票网上买了以后，一样就是扫你的手机 QR code 就可以了。 那我有问题，是购票网在哪？ 购票网就是现在还在空中的梦想家，还在浮云当中。 那我有问题。我选票的时候就像是我有国宾的会员卡，我进去我可以自己点座位这样吗？ 没有，因为没有做一个这么厉害的可以选位置的。 我有问题，那我怎么知道我坐哪？ 你就是早一点来的话，你就可以坐好一点的位置，你就可以自己选自己的 位置。我有问题，早一点来是早一点买票还是早一点？ 那早一点入场当天。 那如果当天六点早上六点去会不会太早？ 早上六点的话，你想你就是早上六点你要看下午两点的电影，你进得去吗？你用点脑好不好？用点脑。 那我有问题，我可以知道马克你会坐第几排的第几号吗？ 我想我应该就是会把最好的位置留给我自己吧。 不是，重点是我要坐你隔壁。 你要坐我隔壁哦？ 我怎么样知道马克？我要怎样才能坐到你隔壁？ 付十倍票价，你觉得怎么样？ 你说你的左右特别的贵吗？好敛财哦！我的天哪、啊！ 付五十倍票价，我、哦、这怎么偷窃被抓到？是不是 最贵的应该是坐你后面、欸。 送警察局？为什么？可以敲我头、 哦？敲你头啊！ 不要这样好不好？ 都超好笑，也敲，愤怒也敲，就挑着什么电影，然后也骂主办单位。 不可以这样子。嗯，不能这样子哦。 想看要怎么？ 不能这样子哦。大家可以就是很开怀的大笑，或是很开怀的，或是给白眼。嗯、但是不要踢或是左右或什么其他人的那个观影， 我们行为还是符合一个良善的观影者， 是是是是是是，也不要乱丢爆米花， 不行不行，是绝对不行， 是是是是。还有问题吗？问题一点点， 我这时候应该要打开 APP 看大家有没有问题吧。 哦对， APP 的问题才是真正的问题。 She'll be the death of me. At least we'll both be numb, and she'll always get the best of me. 啊，点点有问题啦。 常常是不是限制级呀、啊？ 对，一开始好像说限制级，但现在影厅发给我是目前未定，但应该是我们就以限制级来说好了。 哦、oh. 哦，所以不要带那个18岁以下的人入场啊。 好，因为小奥膝关节之前直播有说过，发分享常常搞轰，我们不要看那么多观影心得，我们带一个全面的白纸去看。 对啊，全新的心态看一部电影。 目前应该是没有，那可能最重要的就是什么时候可以开始买那一场？ 什么时候可以开始买？我希望快的话，星期三或星期四，快，希望快的话。 然后反正就是锁定千分点点脸书， 对， 有消息就是第一手马上公布。 千分点点脸书是最快的， 嗯，没问题了。 大家会想参加吗？ 嗯，我觉得看起来是蛮稀稀落落的。 哭。你已经做好赔钱的准备来做这一场。 不错啊，就算只有我们就当做我们就是 亲朋好友场，就最后 就把常常当成是自己演的，然后请朋友来看这样。 对，最后票卖得非常非常少的时候，就变成我们就要疯狂邀请自己的朋友。 对，我朋友其实顶多大概就十个， 就对，大概再多二十个， 还有电台的20个这样。 电台不知道撑不撑得到100，好像有点难欸。 不然把第一，如果真的票房那么糟，就把第一排拿送给楼上业务，让他们去 哦做公关。 做公关。 没有，我打算前三排是，好啦，我不知道，我本来打算是不要卖，就是一个一定会亏钱的状态，这样子， 就是到时候看那个， 到时候看大家的购票情况， 因为时间近了，所以 有点害怕，因为太近了，只剩下一个礼拜， 就是请大家把11月20号星期天的下午空下来给我们，我们一起搞轰趴 ，Yeah。好的，12:14，那今天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件事情要跟大家公布，就是我们这一个礼拜都会有的一周活动。这一周活动是， 这一周呢鬼鬼无印节都要送，因为他有他自己的一个品牌嘛，一个设计，他要送他的 T 恤给大家。要怎么得到呢？请你编写简讯内容请打 UFO 青春，再加上他这张专辑名称，再加上你的名字，一起传送到55123，就有机会得到他送给你的 T 恤。那这边提醒大家， 只要传一次就好喽。 对，因为一通简讯要10块钱， 贵贵的哟。 有一样的伤口，或许有一天你愿意再打开你的心。我都在这里等你爱，等有一天你相信爱， 就好。 灵魂深处的声音，艾米丽·山黛。最长纪录，新世代灵魂歌姬艾米丽·山黛2016全新大碟《不朽天使》环球。 We love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各位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孙悦。俗话说，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旦夕祸福。有一些家庭因为遭逢变故而无法走下去，需要你伸出援手，给他们一张通往幸福的车票。请捐款支持基督教救助协会1919爱走动急难家庭救助计划，请上网搜寻1919爱走动。 各位地球人请注意， 注意， 注意， 注意， 飞碟已经降临，快跟着飞碟小子还有外星军团漫游银河系。 飞碟20与 Outer Space 联名 T 恤宇宙登场，博客来限时预购中。 大家好，我们是狮子合唱团。 心里有事睡不着， 明天考试很紧张。 Come on, come on！ 青春期543， 每晚听你聊聊青春期的这些。 我是三。 嗨， 嗨！ 青春期五四三。 Hello， 你好吗？ 衷心感谢，如果你愿意打电话进来的话， 我今天下午5点的时候再看我们这一家。 哦。 我觉得他们回剪的地方太多了。 回剪 就是广告 回忆哦， 就是广告回来他们会接那个上一段， 哦， 但大概接了快1/3吧。反正那个吃的时间好多，哦， 嗯 嗯， 会不会其实是因为 为什么以前我没印象啊？ 可是他们的那个长度应该是固定的啊。 对啊， 不是最近应该都是20分钟吗？ 所以可能是今天看的广告特别少，他只好往前吃多一点。 对， 嗯， 对，或是。对，传统媒体在经历一个雾雾的时期，没有广告啊！欢迎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0223639955。现在为你送上的娃娃魏如萱，之后也会来到青春点点点，敬请期待哦。 面对面看着彼此拒绝时。是最平静最安心的时光，我不喜欢你和别人发生的，是最暧昧最不明的隐藏，面对面看着彼此假装真诚，最可怕最恶心的是啊，哎呜哎呜哎哎呜呜呜哦，咿耶咿耶哎呜呜呜哦，咿耶咿耶哎呜哦哦，哎呜哎呜哎哎呜呜呜哦，咿耶咿耶。Yeah. 打电话给我，不然我们会 听到 老悔，这样吗？ 听到老悔， 痛到流血，他唱是这样吗？ 可能要回放。 都是一场空。过了，嗨，你好。 嗨，你好。 你是谁呀？ 好久不见， 赖赖哦。 对啊， 哇哦，这一次可能真的有 一个多礼拜哦。 对对对对，上一次应该是你在聊三国榜被愤怒的请出节目吧？ 那也两个多礼拜了， 哪有一个多而已啦， 一个多礼拜啦， 两个礼拜吧。 对， 我也很久没听新的音乐。 为什么这么坏？ 我这阵子在忙着期中考，然后。还要忙着带一些小朋友的毕业旅行。 嘿， 对啊， 嘿嘿， 嗯， 那今天打电话给我们是为了什么呢？要跟我们说什么呢？ 纯粹只是打电话进来抱怨而已。 抱怨什么？ 就是因为期中考要到了，然后就是有分组作业，然后我们的科系啊，就是都是以报告为跟作业为主，那就会有很多团体作业。就会有很奇奇怪怪的组员出现。 嗯，幽灵组员都现身了。 幽灵组员那个我已经放生了。 嗯， 就是有做事的组员，我就是哦好，那你有做事，我也觉得 OK。可是就是比如说我们有草图发想，他拿了一张非常非常破烂的纸， 卫生纸、哦嗯， 那真的很，你要 hold 住也不容易耶。 就是。破烂的纸，然后我就给我室友看，我室友就说他是在捡回收了吧，就是很像那种回收的纸，然后还嘎嘎嘎嘎，你知道吗？他还拍下来，我想说他，你可以先拿那个做稿，那你可以再画一张好看的草图给我看吧。 嗯， 就是他翻拍下来之后，又直接放 PPT 上面嘞。 嗯， 我就觉得当下心中无限个就是三字经在心里乱窜。 嗯， 就是什么东西，然后拍就是他们就说，反正我就是同整的那个，那我就变得很难做事情。就是他们有那个拍，可能老师叫我们要写5H2W 之类的，他们就拍了歪歪斜斜的，那一样也是要放在 PPT 上。 嘿嘿嘿， 我真的不知道我该讲些什么， 还是那个艺术感很强，其实蛮有风格的。 没有啦，我相信应该可能真的就是乱做那种， 是完全没有美感可言的照片。就是你要拍，有些人要拍翻拍也会翻拍的好看一点。 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以后不要自愿当那个同整的那一个。 嗯， 这个很让人家怒火中烧哎、欸。 嗯， 那如果完全不用他的东西呢？ 就是我要再重画一次，就等于真做的作业，就是。 就你一个人做的， 就我一个人用， 所以如果完全不用他的东西，我自己重画，但是我们这一组里面也不会有你的名字，就是很过分。 哇， 就是完全就是 应该不行这样吧？ 东西就是 因为其实我有教我的东西啊， 对啊， 你凭什么说就是你不准用我？这就是我的美感啊。 所以，所以说标示清楚哪边谁负责很重要。 嗯， 对， 不能只交整组名单， 可是就是标示清楚。分组还是会有人摆烂呢， 也不能写在 PowerPoint 上说这个人摆烂没做事。 变得就是 因为你们还是要当同学。 对啊，期中考、期末考要到，就是期中考到了跟期末考到，每次都遇到那种很让人就是白眼翻过去三圈的那种事情发生。 欸，有没有人可以就是真的就是很认真的，然后最后就有没有人有过这种经验，就打上说这个人从来这个人都没有做事这样子？ 我们会私底，我们不会就是在 PPT 上面讲，可是我们会跟那个同学说，如果他真的说不听，我们就会私底下去跟老师讲，然后请老师处理。 可是你们教的就是在课堂上 PPT 呈现，就是 PPT 呈现讲完就没了吗？应该还是会交一份报告吧。 就是会交那份 PPT 上去啊， 就只有 PPT。 因为我们 老师当天看，然后当天评分，不会再有任何的纸本跟档案这样。 对，通常是这样。 老师也是有点省事， 真的耶。 老师也是有点。 通常是这样，然后我们如果是他真的没有，我们后来就是真的很到，就是他如果真的没有做事，然后也没有来，我们就会跟老师说，老师他什么事情都没有做，然后他也没有来，那我们可不可以不要把他送到我们？因为有时候也会，就是可能同学就可能他没有人跟他一起。 那你做这件事情跟事先告诉他，就是我们要用你，没有，这真的没有办法用。 对， 这差别在哪？ 就是一个是他有，我会觉得你至少 他至少教了很丑的东西， 可是教很丑，你 就 跟老师说，老师那个就是那个可以不要什么算他嘛，然后什么的， 就是可能就是态度问题啊，因为有时候就是。比如说好，如果他有 A 来问我说我可不可以跟你一组，我说好，那如果是 A 后来就是他自己来跟我一组，然后他有自己问我说他该做什么事，我就会觉得这应该就是本来就要有的态度吧。然后如果可能就是他自己说要跟我们一组，我们知道他我们人数不够帮我们找他，可是他也知道他如果我们不找他，他也没有要跟他一组。我觉得就是你自己的作业你要自己发了，更何况是大家一起的成绩。我觉得就是你如果自己要摆烂可以，可是你不要就是拖累到大家。 呵， 对啊， 赖赖生气喽， 抱怨完毕，赖赖再见。 真的很火，欸， 很火，你不给人家呼呼就呼 呼 再见，我要有回应的那个呼呼。 我听了六分钟，我听了六分钟的抱怨，我吸收了六分钟的负能量， 你那天吃饭都可以听隔壁桌的，为什么不能听我的？我还是你的听众，我还花电话钱打给你。 哦， 我跟你们说，我20号回去。 哦，真的，啊？ 真的， 太感人了。 对啊， 棒棒。 好啦，拜拜， 拜拜， 我好一点了， 好， 谢谢， 哦， 那就好， 拜拜， 拜拜。12:34，0223639955，青春点点点，青春期543。嗨，你好。 喂，嗨，你好。 嗨， 玛丽好。 你好啊，你是谁？ 我是之前有打来说要去纽约工 ，Jackie。 纽约工作的谁 ？Jackie。 嗨 ，Jackie。 我好像是8月的时候确定，那时候我打电话进来说，我觉得还没有找工作。 我知道你要住很贵的那一区。 走曼哈顿， 对对对。 然后马克很震惊说什么？你有必要住到那吗？明明其他地方治安也很安全，又不会那么贵。 哎，我觉得你为什么现在你的那个记忆力如此之好啊？ 不是因为 角色互，我们灵魂互换，我们在演你的名字吗？ 你 那我每天早上起床，我也要握自己的胸部啊。 那跟你现在每天想摸你自己，你就一模一样啊。 哦。 因为太多人记录玛丽是金鱼脑，所以他已经那个 不是因为他要做 他进化了， 因为那个时候我也记得他要住很贵很贵，想说哎，就是就连我没有去过纽约的人，我也耳闻过 那边不便宜， 就曼哈顿听起来好像 对 没秀哦。 但是我拿到跟我朋友他们拿到一个很好的 deal，所以其实后来房租其实压到很低，比那个 market price 低很多。 那你现在是怎样？你现在人是在纽约吗？ 是啊是啊。 什么？ 你现在人在纽约？那你现在做什么工作？ 我就一去嘛，然后我就因为我也没有美国的学历什么，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要做销售员，所以后来我拿到现在有两个 offer， 然后一个是 Times Square 的 Swatch， 然后另一个是 AT&T 的销售员，然后这几天我已经去 Swatch 上了一个礼拜的班，其实我觉得真的还蛮好做，就是一碰到中国人大概就只有我们能做，然后他们有很大手笔，所以其实 对，还算蛮 好 做的，我觉得，就还不错啦，对吧？然后对吧？然后对他们的配又给蛮高，其实只是 part time， 然后福利什么，我觉得都还蛮不错的。 嗯嗯嗯。那你用什么签证进去的、啊？ 我本来就有那个这边的身份。 哦，你本来就是美国人。 对对对，就是一直在台湾、 啊， 一直避躲在台湾而已。 嗯嗯嗯嗯。可是你说你八月过去吗？还是八月决定要去？ 八月决定要去，然后九月台湾的工作辞职， 嗯， 然后九月多去这样。 所以就是等于是九月多到十月算是在观光。然后 也没有，其实因为房租压力太大了，所以就这一去，因为像我 AT&T 跟 Swatch， 我面试他要五关面试哦，就拖了一个多月， 嗯， 然后我中间就是怕撑不下去，所以我就去 Subway 打工， 嗯， 对啊，还蛮好玩，然后那里都讲西班牙文， 嗯， 然后对吧、啊，就是觉得蛮特别，跟你们回报一下 西班牙文， 因为有很多， 知道现在美国这里。好像40%都西班牙裔 ，Mexican 有很多墨西哥裔， 对，然后还有就是中南美洲，像那多米尼加什么， 嗯， 对，那些中美洲的部分，好多人呢，现在这里， 嗯嗯嗯嗯，怎么办？所以现在打电话进来是告诉我们，川普有可能会当选吗？ 啊，不晓得， 投票吗？ 对啊，然后台湾时间星期三的中午大概会抵定。 那他们投票都会多久之后？ 就台湾时间星期三中午抵定啊， 抵定哦。 对啊， 嗯， 差不多，对啊，觉得其实好像两个好像蛮近的，我觉得。 对啊，惊惊。 是啊，马克希望 谁？好刺激哦！我 马克压谁？ 我不知道哎、欸。我的资产都还暴露在风险之中，我没有好好为这件事情做好准备。 欸，他们最多可以有几个候选人啊？ 最多没有限制， 有 最 多 没有， 但是这一次就只有两个。 嗯，很 没有没有很多 个， 嗯，有很多个 的， 只是最有可能的是两个人， 最为人知的就是这两位。嗯， 对对对对， 嗯， 应该他们拿应该可以拿着大部分的选票吧，对吧？ 嗯，嗯 对吧？马克，你避险了吗？ 我们就是没有避险啊，我现在就是心慌慌啊。 那你帮我避险了吗？ 你那个部位那么小，随便啦、啊。 大险小险都要避，好不好？我不许用这种态度对他。 嗯， 没有吧？是现在是马克，你要准备好银弹，准备要进场。 是啊，是啊，是啊，对啊，对啊。如果是真的是对，如果真的有大行情的话。大崩跌的话，的确是要准备好银弹。 啊，那你会帮我进场吗？ 你没有多的银弹，你要再多拿一些钱过来给我，可以啊，OK 的。你最近有赚多的钱可以存過 去？完全没有啊！ 怎么会这样？是不是秋天最近就是有一个人一直看？欸，这一家店在你家后面欸，欸，这家店85折欸， 你是不是故意不去帮我买？ 对，当然啊。 你拖过那间店85折的时候，他们现在恢复原价了。 很好啊，你就省下钱欸，很棒啊。 好， 玛丽现在很红，好不好？应该赚很多，好不好？ 我什么钱都没有。 玛丽的钱都在苏阿姨，都在苏小姐手上。 我心脏钱都拿去看医生了。 广播界女神， 对对啊，你拿去看医生什么？心里有病啊，你有病啊？ 这边痛也要看医生，那边帅也要看医生。 对啊，广播界女神，华人女单，你看 Jackie 在美国纽约都知道你的名号。 你少在那边，他从台湾过去的，不然你在说什么？ 没有啊，他在美国已经待了几个月了，对不对？ 是啊， 是啊， 这里都已经组成一个后援会了。 这里要开始就是纽约，就是曼哈顿华人女单后援会。哇，谁说的？ 再一搭一唱，就这样了。你事情都交代完了吗？ 是交代完了，交代完了。 好，所以那你中午不用上班啊？ 我今天休息啊，因为我们做这次就是排班的。 哦，好哦， 对对对， 感谢你的曼哈顿连线， 进来跟你们回报。 好的，谢谢你。 好，谢谢哦， 再会， 拜 拜。 拜 拜。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你在看什么网站啊 ？I love 恋爱时光地图 ，I co parenting 和乐共亲职 ，I my family 爱我们的家，看起来好温馨哦。 对啊，这些网站可以让你透过线上学习的方式，学习恋爱交往、家人关系等各方面的知识。有问题的话，还可以直接拨打全国家庭教育咨询专线412-8185。 412-8185，好的，谢谢你哦。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啊，このまま僕たちの声が。 从浅浅前世开始，寻找你的名字。 君の前前前世から僕は君を探し始めたよ。その不吉。 突破日本百亿票房，《Red Wings》你的名字电影原声带，环球。 我是杨丞琳。赶快扣音进来吧，请打02-3639955 02-3639955。 02-3639955，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于最近的，应该说这两天的， 好火， 非常火 ，Facebook 最火的话题， 真的， 恋我癖的 MV， Jolene 蔡依林跟 Star Chen 陈星汉的作品，02-3639955，你现在收听的是青春点点点，在12:44的飞碟电台 FM 92.1，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嗨，你好，喂， 喂， 你是谁？ 等一下，我先关 app 哈。 好啊， 好的，很好， 很好，我喜欢， 很好，我喜欢。他按好久、哦，嗨，你是？ 我是丫丫。 丫丫，你今晚要跟我们说什么？ 哦，我想问玛丽耶。 玛丽亚怎么了？ 啊，我想问说，他不是一直在提倡那个单身，就是不婚吗？ 他没有提倡单身， 没、啊、 也没有提倡不婚、欸，哎，他只是刚好一直单身而已。 哦，没有，我只是想说，他是不是就是对婚姻就是不信任，还是怎样？ 嗯，我也没有对婚姻不信任，但我觉得我现在的观念是觉得婚姻 如果没有要小孩的话，何必要结婚呢？ 对。 哦，因为我觉得现在社会上渣男太多了，所以就会导致我身边很多女生都对婚姻都有一种恐惧感吧。 遇到了什么样渣男呢？ 就是可能避而不见啊之类，不接电话啊什么之类的。 哦， 对啊。然后我想请问一下，就是不知道有没有人是用中华电信的？就是如果他是唱歌，不是不是，因为就是。那个男生好像就是他，我朋友的男朋友，他就是打电话过他，我朋友打电话给他男朋友，可是都唱个几个字，然后就转语音信箱。 嗯， 这到底是就是 这是没收讯还是拒接？ 有可能是没收讯， 就是、切掉吗？ 直接拒接都有可能啊。你 都有可能 看他地区在哪里？ 他会不会在一个防空洞工作？ 不会， 那个地区就在敦化中校路口。敦化有跟中校交接吗？ 或是他家其实是一个灵异的那个次元刀切开那个境界这样子，有可能就是会接收不太到。 嗯，好像也不是，应该住闹区啊。 那他吃了几次或多久电话都是这样的状态？ 那我知道你用你的电话打给他会不会这样就知道啦、啊、你用另外一个人打给他会不会这样就知道了吗？ 哦， 或你用公用电话打打看就知道了吗？ 哦， 如果结果是不一样的，那你马上就可以很确定的知道啊。如果结果是一样的就知道，哦，那真的是电信公司的问题。如果结果是不一样的就知道那是他拒接或者他就是直接按掉啊。 只是有的也会那种就看到没有来就是不认识的号码的话他可能就不接啊，他可能就是用一样的方法。 那他到底是试了多久他男朋友不接他电话嘛？ 就只要这半年来都这样啊， 半年来都这样，然后他还在问说他的电话是 这半年来都这样。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朋友为什么还要继续打给他？ 半年来有时候接有时候不接啊，不接的情况有时候就说就是在忙啊之类的。 哦，那也许他真的在忙啊。 在忙，男生在忙不能够讲一下吗？就说在忙，等一下打电话、 欸、在忙真的很忙欸，有的人他真的没有办法接电话、欸、 我如果真的很忙的话我为什么要接起来跟你说不好意思我在忙等一下再打？为什么要这样？ 那你都有时间挂掉电话你为什么不能讲一下花五秒钟的时间呢？ 天哪，出现了！ 天哪， 我以前一直很期待在现实生活中可以 遇到这样的女生。 对，然后我在网络上我都觉得说你们都在形容那些女生我根本没有看过， 活生生血淋淋的在这 啊，这会很奇怪吗？ 可是 很奇怪、啊、 我按掉是一个瞬间的动作、欸、 我按掉只要 0.5 秒、欸、我接起来要花时间，而且你有没有想过我可能在会议中是没有办法发声跟讲电话的。 嗯，可是明明就不是现在这个时间怎么可能会在开会呢？ 那你就是、 哦、你现在哦？ 对啊，都已经12点了。 可是那从刚到现在其实你就是在找很多的理由证明就是其实你也不相信他、啊、他在说什么你也不会相信他，因为你就会觉得有鬼嘛。你问只是想要我们两个说， 他就是渣男， 渣到爆， 渣渣渣渣渣渣。 嗯， 因为我不是中华电信用户，所以我不知道中华电信他到底是他真的没手机没电，然后直接转唱一下歌转语音，还是到底是怎样？ 但你朋友很爱他就对了，还是你朋友就是 你本人？ 不是、欸、 哦， 对啊，可是因为我们也是这样跟像你们这样跟他讲，就是好像没有必要留恋来干嘛这样。 对啊， 可是好像走不大出来，就是他好像当局者迷吧， 劝别人都劝不听的啦，没有办法， 这个只能靠他自己咯、这个没有办法啦，朋友就只能陪他而已。 OK， 对啊， 哦，因为对啊，因为我觉得就是好像身边真的很多女生都是遇到不好的男生，然后就对感情没有信心呢。 嗯， 对。 所以你们的想法都是认为说，与其就是直接挂我，你应该 接起来说我现在忙， 再 等一下打。 对啊，应该要这样吧？因为你挂掉就会有很多联想哎，尤其这种时间你挂掉的话。 所以他如果只是接起来说我在忙等一下再打噗就挂掉，你不会生气就是也没听我回复就挂，或者是也你他在刷在忙他也没说他在忙什么啊，但是只要说他在忙你就觉得嗯好他在忙，那我就是 可能会比较会安慰到女生吧。 好烦哦女生麻烦欸。 那是因为现在还没有发生过接起来说我在忙挂掉的情况，所以他现在觉得 因为我觉得听起来如果 之前也有欸，之前好像有时候会有时候好像听他说之前打有时候如果真的在忙他就真的会说在忙然后就挂掉这样。 可 是现在有时候就是不知道是电信业者问题还是到底是什么问题，怎么会唱个几个字而已然后就直接传语音，就搞不懂到底是挂掉还是 就是直接挂掉，你不要再牵拖电信业者了，就是、 哦、 电信、 就是、他直接挂掉， 对，那就是挂掉。 哦、OK， 丫丫再见了， 拜拜， 谢谢，拜 拜。 拜 拜， 02-23-63-9955，12:51，青春点点点。你还有遇到什么渣男？我想听听渣男。 我还想要听更多关于刚刚那种的， 或是对对对，你打电话进来抱怨一下你的渣男，然后最后就会被我们发现说啊，其实 可是如果刚刚那两个情况啊，就是马上就被挂掉，跟接起来说我在忙，等一下再讲，然后就直接挂掉。其实第二个我会比较难过， 你说第二个比较生气是不是？ 而且通常那样的口吻都会很不 OK， 很冷酷。 对，我听到那个会 欧马克式口吻。 对。怎样？ 来干嘛？ 睡觉。哦，没有啦。干嘛？干嘛干嘛？买个衣服而已啊，干嘛？ 买个衣服要劳烦我？怎么搞错啊？我睡觉。 灵魂深处的声音，艾蜜莉山黛。新时代灵魂歌姬2016全新大碟《不朽天使》，请听环球艾蜜莉山黛。伤痛。 我常饰演浪漫的角色，实际生活却是咖啡浪漫了我。旅行在东京、北京、香港、台北，咖啡 Latte 是我唯一的享受。衷心推荐最新型 Lavazza EP2500 咖啡拿铁专用机，上网输入免购机02-7711-7701， Lavazza 老咖啡为您贴心示范。 Lavazza The Italian Espresso Experience。 对地球人请注意！ 注意！ 注意！ 注意！ 飞碟已经降临，快跟着飞碟小子还有外星军团漫游银河系！ 飞碟二十与 Outer Space 联名 T 恤宇宙登场，博克莱限时预购中。 我是卢凯彤。 怎么没有渣男案例了？ 对啊，想听渣男故事。12:55的青春点点点，02-23-63-9955，02-23-63-9955，有渣男案例吗？欢迎打电话给我们。不是，没有这个，不是哦。 左边左就用左手，生活就不用想太多。蹦蹦蹦蹦，心动睁开眼睛，就记得当下的强烈。又是灵光一闪而过，牛的也吃苹果。我的念头不再啰嗦，现实间能如昨。Go, go, 不要紧张，没 go, go, 要随便拒绝。又是灵光一闪而过，有人也只听我。On my sofa, bear bricks taking shit on my sofa, smudge babies lying on my sofa, neighborhoods and kicks in the sofa, little chick having chips on my sofa, bear bricks taking shit on my sofa, smudge babies lying on my sofa. 中过后再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哦，0223639955，青春点点点，待会见。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秋天的时候，我们出发去台东，骑铁马穿越金黄稻田，在开阔的阳光下用力微笑。 看见台东，就从纳鲁湾开始，纳鲁湾大酒店、银河酒店、银河行馆、花园酒店，欢迎您。0800-239-888， 再靠近一寸，我就会当真。离心离与你永恒。 杨乃文2016全新专辑《离心力》，11月16日。正式发行，雅神音乐。 我是陈世安。 遇见谁都难免好爱好散，每一点泪光空中的梦想家，就爱听你 You Have Fun。 现在时间深夜1点整， 罗同学大一， 高职念的是汽车修护，念得好辛苦哦。高三上参加了普林斯顿的记忆课程，哇，结果我竟然考上了台科大，远远超过家人的期望。我看到很多国小国中生来上普林斯顿，真的很替他们开心。正确的读书方法真的真的应该越早学越好。 普林斯顿超强记忆训练，北中南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绝不妥协，唯有邦乔飞。摇滚最大的军演，全球一亿信徒共同捍卫邦乔飞摇滚主权，首批加赠摇滚通行证，环球。 大家好，我是郭恒奇。 中的梦想家，就来点你 UFO。 会是令人期待故事满满的一个小时吗？1点01分，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嗨，你好 马克啊。玛丽好。 嗯， 怎么会是你啊？ 怎么了吗？ 你有渣男故事哦？ 我本身就是啊。没有，不是啊，我不是要抢渣男啊，是这样子的，今天打电话是有一个不情之请，就是说因为我表弟最近开了一家店，那 刚好在哥哥想要一个梦幻婚礼那边附近，我想说是不是可以广告一下下。 那你干嘛不挑下次点歌你要点歌的时候顺便讲？ 因为我这个月还没开始53啊。不是，因为他们的优惠期间有限，我怕大家如果去过了优惠期间，我觉得怎么都没有优惠这样子。 30秒。 好，他在行天宫附近，在松江路330巷5号创意饮料。那希望大家点友去可以捧场，那只要在那边拍照打卡就有打折的优惠。 好的， 拜 拜。 Hello。 喂，你好。 嗨。你是？ Louis。 Louis。Louis 要跟我们分享的故事是？ 自己的故事吗？就是最近一直被邻居的小孩跟妈妈吵。 这也不是渣男故事啊！ 我知道了， 小孩的妈怎样？ 我们的听众就是喜欢这样。 你说有主题以后要讲其他的事情，是不是？ 渣男，你说 让大家自由讲的时候，你家狗在叫哦？ 没有，没有养宠物， 应该是音乐里面的狗吧？好， 对。 好，怎样怎样？邻居小孩的妈妈怎么了呢？ 就是他妈，就是。已经很多年，就他小孩就是早上起床可能都不想去上幼稚园，然后他妈妈就属于比较凶狠的那一种，就会一直 咆哮， 对，就很可怕这样，然后会持续半个小时，然后就是我因此就很多年都失眠了这样，对，然后后来就跟我妈妈说我有点想要就是 杀了那个妈妈。 就是我有问1999他们说要怎么处理这样，然后他们就说可以，他们你可以打110请援警过去。对，可是我妈妈就说你不要说是我们说的。 可是现在报案都一定是要讲你是谁啊，不能黑函检举啊。 对啊，然后我妈妈是说因为我们家跟他们关系还蛮好的，然后他觉得这样子 蛮好，才更应该去讲吧。就你吵到我女儿了，你要叫你儿子上学，但是你害我女儿。 他妈应该不想讲吧？ 可是 听起来， 对啊，我妈妈说什么叫我搬到山上去这样 子。啊？你们山上有个家是不是？ 没有，他只是说我要多就是同理那个妈妈，因为他说我小时候也是这样子。 如果你小时候也这样的话，那比较 难办啦，毕竟你之前就是这个样子。 对啊，你也不知道残害了多少人。 对啊， 我妈说我小时候也是会一直哭很久很久的那一种。对， 好吧，那这件事情最后怎么解决呢？就是你搬到山上去嘛。 没有，就我看我妈说如果在下一次的话我就要真的要通报援警这样。 你们是住公寓还是有管委会？ 就是公寓，但是也有管委会， 不然就请管委会先跟他口头劝告一下啊。 对，但他因为他妈妈骂的那种，就是你会知道他内容在骂什么。 有创意吗？ 是非常恐怖的。 还好你不是我生的。 我是你生的啊。 他就是会一边打他，然后一边就是追赶。 过了3秒说什么？我不是你生的。 对， 好，这个我们这也爱莫能助。 对啊， 只能祝你自求多福。 好， 再见了，路易斯。 拜拜。 02-2363-9955，嗨。 Hello。 嗨嗨，你是？ 你好。我要分享的是渣男的故事。 Yes。 怎么称呼你呢？ 我是凯莉。 Hi Kelly。 这是我一个朋友的故事。她跟她男朋友大概已经认识了将近8年，那从学生时代就认识了。那她男朋友其实刚开始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我们认为是一个才子啊。那硕士毕业之后呢，当兵回来想要自己创业。那因为我这个女生的朋友一直都是半工半读，所以呢他就资助了这个男生创业。那他们是属于电子业的东西，其实我们有的不是很懂。然后就开始创业。那创业支出一定就是比较劳心劳力，那也可能还没有赚钱，所以呢他们共同 承租的这个房子的房租啊水电费都是由我这个女性的朋友支付。 嗯， 好，那他们有朝着一个共同的未来，就觉得是要结婚嘛。 嗯， 那我们大家也都觉得 OK 就认同这样子也支持他。结果呢，大概在创业一年之后呢，这个男生开始赚了钱了。 嗯， 可是照理来说赚了钱房租以及家里的水电啊生活费应该要， 可是没有出。 对，结果呢开始他愿意支付 OK、他愿意支付也 OK， 就是说有一个公积金。结果呢每次去购物的时候，例如去家乐福这样子的一个大型的购物环境，回来以后就开始看哪些商品要用公积金出，哪些商品要由你自己出。例如卫生纸，他说卫生纸我大部分时间不会在家里上厕所，所以卫生纸是要由你付，所以不该从公积金出。好，那家里的电话费呢，我都不在家里，所以家里的电话费跟 WiFi 我都不出，所以由你出。 反正就变得很锱铢计较就对了。 对，包含连保险套他都不愿意支付这样的费用。他觉得反正双方都各有享受到，这不是他应尽的义务，也不应该是他付的费用。 这太夸张了。 对，好，那女生当然就一直隐忍，就吃着那个避孕药，这也都 OK。结果呢男生因为业务慢慢的扩展以后呢，有卖到比如说中国或者是说其他的外地去，就常常要出国出差。那这中间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一定会有一些应酬，我们也都理解。那应酬过程当中呢，可能会有一些风花雪月的女生会常常有简讯来或者是电话来，当然就搪塞过去，我这个女性朋友也相信了。 嗯， 可是呢前一阵子发觉一件事情让我们很傻眼的是，他竟然是在台湾，因为他们是住在北部的地方，他这个男生竟然在台湾的南部有另外一个应该是说金屋藏娇的地点。 嗯， 更夸张的是他其实是在养这个女生。 嗯， 所有赚的钱还有所有的费用都是花在这个女生的身上。 嗯， 这让我们完全傻眼。 嗯， 那发生了这件事情以后，女性朋友就跟他谈判。 嗯， 于是呢这个男性朋友就跟他讲说好吧，那既然如果这样子的话大家都闹翻了就要离开了。 嗯， 那其实金钱财务就要分清楚嘛，因为我的女性朋友其实有资助他的公司资本嘛。 嗯， 结果呢他就跟他说，照理来说应该是本利都要还嘛。 嗯， 他就跟他说 OK， 你当初资助我的就是30万。 嗯， 那30万我分期还给你就是本金。 嗯， 好，那也 OK， 可是到现在为止一毛都没还过，这个事情已经经历了大概一年了。 嗯， 那这过程当中呢，他因为我们有时候会去看一下这个他的 FB 的状况，发觉到他那个就是南部的那个家里面呢换了豪宅，也换了非常好的跑车，可是从头到尾完全没有还过任何一毛钱。 嗯， 让我们觉得还蛮错愕的。对， 忘恩负义。 他如果说还钱，那时候是不是应该要签约啊？ 对啊， 就是因为我觉得，因为可能女生有时候太信任，因为曾经爱过，就会觉得说哦，那我信任你。 这又是一个生活法律常识要记下来了。 嗯，然后他都金屋藏娇了，你干嘛要信任他？ 而且这中间有几个过程，其实我们当时就有怀疑，就是有跟他说你要留意一下，例如说联络不到这个男的。 嗯， 那我们就跟他说你看一下 FB 他的动向或什么，那他都说哎，要相信他。可是我们其中有其他的朋友有注意到，这个男生当时说他可能出差去大陆，可是他 FB 上面的动态竟然有看到别的女生 tag 他在庆生之类的。那我们就有提醒他，所以我说女生有时候自己要聪明一点。 这不用聪明，这不是有眼睛都看得到。 我觉得女生当爱得太深的时候，有时候她就会很盲目 鬼遮眼啊， 认为自己是母爱可以包容一切。 我看到我的男朋友被其他的女生 tag 在庆生，但是我还是会相信说应该是 tag 错，因为他在大陆出差这样。怎么可能， 他觉得一定是有事情，一定是交际应酬。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女生自己如果要寻找幸福，一定要先爱你自己，同时你也不要母爱太饱满。 就是你朋友真的有问题啦， 对。对啊，那但是我觉得当然这是一个个案啦，不过我倒觉得提醒一下，虽然说这样的渣男行为不应该就是说发生啦，但是当然这社会上常常还是会有，不过我觉得女生自己也要负一部分的责任啦。 嗯， 也许在过程当中你已经宠坏了他，也失去了这个你们天平两端 的平衡点。所以我还是劝奉劝全天下的女生，爱别人之前先爱自己。 好的，感谢你哦。 谢谢你， 拜 拜。 拜 拜， 那就走吧，别忘了带上吉他和悲伤外壳。大概吧，我也可以是吟游诗人。或许吧，我也可以是流浪的诗人。 不是听说 iPhone 有一个功能是只要我拿你的手机来设定一下，然后从此以后我打开我就可以完全知道你的定位在哪里，只 要 你有开定 位，下载一个那个 要下载一个软体是不是、嗯、就完全一打开手机我就可以知道说哦现在五马力在哪、 嗯、 在哪在哪、 嗯、 这样、 嗯、 好厉害哦。但你是不是定位都关掉、嗯、所以其实我找不到你， 因为定位是真的耗电哦。 也还好吧，没那么耗吧， 很耗。还有开什么蓝牙，就那些按钮全开都很耗电，全部都要关起来。 对，蓝牙是不需要啦。 嗯， 定位常常会用到啊。 什么时候？ 你在外面爬爬照，你要找路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定位啊。 你就问店家就好啦。 不是，你找那个路是什么几巷几弄、欸？哎，有时候你去不熟的录音室什么之类的啊。 哦。 对啊，那人家也不会知道那个录音室在哪 一栋楼的。我会前一天在公司， 嗯， 先一张一张截图拍下来。 可是你没有要常常出去跑来跑去嘛？ 啊、 哦。0223639955，嗨，你好。哎、欸，好久不见！ 哎， 你该不会是小渣男吧？ 我不是。 那你打来干嘛？ 我知道，我很认识，有认识啊。 你有认识渣男啊？ 你同学啊、哦？ 对对对啊！他交友广阔，他的群组里面 哦， 从12岁到什么四五十岁都有，对不对？ 嗯 嗯。 那你发现了什么渣男？ 嗯，你要听哪一种的？ 你现在想第一个想到是哪一种吗？ 嗯。 你在想那么久， 小小年纪摆什么谱啊？想听哪一种？ 你不要编哦，你不要在那边编哦。 没有编啊，就有啊、哦，我知道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女生， 嗯， 然后她有个男朋友，然后那男朋友就是常在群组说什么“我单身，谁要怎样之类的”， 嗯， 然后就有些女生倒贴嘛，然后就后来她就得跟她说，就是跟我朋友说她要出国，然后什么很久不能联络之类的。 嗯， 然后就直接封锁那女的。 嗯， 然后他就其实更没有出国，因为他点出 FB 全部都台湾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到处乱跑。 嗯， 然后就对吧、啊？ 所以就是骗他的女朋友，然后他女朋友就傻傻的这样子，其实是被封锁了，那就是找不到人嘛。 对啊，然后还有就是我学妹， 嗯， 然后她之前有一个男朋友，然后她也是。就是比如说他才刚跟他分手，然后马上就有又有另外一个， 嗯， 就是大概一个月换了三四个， 嗯， 然后可能一年就快二三十个那种。 一个月快什么？ 就三四个以上。 一个月三四个，一年有 二三十个。 对。可是是不是很？ 你刚才在做数学题是不是？ 对，应该是要三四十个吧。 反正就是很多啊。 嗯。 哦，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也是我一个朋友，然后他就他一个男生一个女生嘛，然后男生交一个很烂的朋友，就是到处大家打架，然后不然抽烟喝酒，然后女生不就会不开心嘛，然后他就那男生一直传一些什么，比如说一只手就是两只手拿大概二三十包烟那种照片。 两只手拿二三十包， 然后把它排在一起，然后把它抓起来，就是贴一个贴一个，然后把它抓起来， 蛮搞笑的、欸。 漫画人物、啊， 对，那不然就是床上，我下次可以传照片给你们看，就是床上一堆烟， 哼， 然后那女的就有点受不了嘛，就是会担心这，然后就跟男的说，你要筛选一下你的朋友啊之类的，然后男的就开始发火说，我交友广，就交友你不用管。 Hey, 然后开始骂他， hey, 然后女的就其实也是说一些，比如说你知道我这样很担心你嘛，这样，然后他就推着骂他按一眼，然后就说叫他滚，那就封锁，把他全部东西踢掉。 嘿、 hey, ，是很 好坏，很坏的人。 你长大不要变坏人哦。 我是小，我是好的人。 你是好的，好好好。 你是好的就好， 那就好。晚安喽， 拜拜， 拜 拜，好开心哦。 我的儿子还在，我也觉得很欣慰。我以为他已经离开这个家了。 02-2363-9955，1:16，今晚的青春点点在邀集渣男的故事。 朋友都劝我不要不要，不要拿自己的幸福开玩笑，但是做人已经那么累，假惺惺的想要他在爱里连真心都不能给，这才真的真正可笑，爱得太真 是翅膀，而肯给予的爱是一阵风。台信银行公益慈善基金会邀请您一起为社福团体的梦想投票。11月1日到30日，请上网搜寻“爱的力量”，用您的一票投下希望，让爱飞翔。 Ella 陈嘉桦浑身是劲，2016全球限量单曲，10月28，一起身历其境。Ella 陈嘉桦浑身是劲，2016全球限量单曲，10月28，一起身历其境。 各位地球人请注意， 注意！ 飞碟已经降临，快跟着飞碟小子还有外星军团漫游银河系。 飞碟20与 Outer Space 联名 T 恤宇宙登场，博客来限时预购中。 我是刘明湘。 爱情比不出高下的，因为你眼中我始终是存在着。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影 UFO， 就爱电影。 就爱电影 UFO， 嗨，你好啊。 我是白开水。 嗨，白开水。 我要分享渣男。 好哦。 你听起来好容易遇到，怎么会这样？ 对。好，我要分享第一个渣男。第一个渣男呢，就是他出门都不带钱，然后从头到尾都花我的钱。 为什么笑？ 我觉得蛮洒脱的哎。 你说我吗？ 我说他，就是中文、 哦、他、哦、 怎样？就是不带钱、啊， 就是他就是 他到我朋友家接我，然后我们就要回，我要回他家，然后那是早上，然后他就直接骑到了早餐店，然后就点了他想要吃的早餐，然后点完了，然后就也没有要付钱的意思，然后就默默掏出钱来帮他结账，因为他都吃非常多，然后几乎是就是每一餐都是这样子。 每一餐，你说就连去餐厅嘛？我觉得早餐店， 早餐店吃再多大概200块好了。 嗯，可是是几乎每一餐呢，就是只要我们出门每一餐哦。 那他都不付钱的时候， 那中午 大餐厅还是 中午跟晚上呢？ 嗯，也会啊，因为那时候我们还在读书，所以就。晚上可以是腻在一起的话，就是如果是出去吃都吃，然后比如说像生活要买零食啊、饼干啊那一些，然后加油也是。 那你不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都不出钱吗？ 嗯，但那时候就没有想那么多哎、欸。 你是不敢问，还是没想那么多？怎么可能没想那么多？永远都我在掏哎、欸。 嗯，就是也没有问他，然后想说没关系，那就我付这样子。 哦，怎么这么多愿意付出的女性呢？这世界上 就连吃餐厅的，那你真的都没有想问过、哦？ 因为他可能家里状况也没有那么好，所以我就觉得，嗯，好， 算是帮助他， 可能是吧。 我算是在帮助他， 母爱 love， 对，母爱，对。然后呢，我要分享第二个渣男。 对对对对，那第一个渣男你是怎么样？决定要跟他分手的 因为就是我偷看他的那个那时候还是什么 MSN 之类的吧、就看他那个历史记录、然后他就跟学姐就是在聊天，然后就是说我脾气不好啊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可是就是他那个时间是我刚好打给他说哎、欸、我在楼下你下来帮我开门，就是他必须要就旧公寓然后下来一楼然后帮我开门我才能上去这样、我在楼下等了快5分钟他都没有下来帮我开门、然后觉得他到底在干嘛，然后我就上楼，他去洗澡的时候我就赶快偷偷看，他说刚刚竟然在跟学姐抱怨我，然后还是就是跟学姐聊天什么甜言蜜语之类的，然后把我放在楼下等了5分钟，然后我就觉得很愤怒， 你这个出门都不付钱靠我养的小白脸竟然还敢抱怨我， 我真的是很愤怒， 所以就那一瞬间突然醒了，然后你就马上跟他说我要跟你分手这样子吗？ 对。 你们在一起多久啊？ 嗯，应该几个月吧，应该不到半年，快半年之类的。 所以 他还是有对我好的地方啊，可是就是 但是那一次那一个实在是太愤怒了。 对啊，他就跟 快刀斩乱麻，马上立刻说再见。 对， 他有求复合吗？ 他也没有， 怎么这样？ 所以他应该就是，对啊，他是快要劈腿了吧？ 嗯， 对。 好，那第二个。 好，第二个很渣， 比第一个渣， 渣很多。就是第二个呢，他也是，就是跟前面那个女生一样，就是他都不接电话，可是我也没有疯狂的打，就是他就说他工作很忙，那我可能就是用 LINE 这样子， 嗯， 然后。他都完全没有回，然后也不会堵的那一种。 嗯， 可是在一起之前都会，就是很正常，然后也会就一直打电话来什么之类的。然后呢，之后我就发现他手机有交友软体。 嗯， 然后我就问他说：“哎，为什么有这个？” 嗯， 但我口气没那么好。然后呢，他就说：“因为他的工作需要，我要找要找工读生。” 哦， 然后 我又想说，怎么故事很像哦？要找工读生，嗯。 然后我就说哦好，然后我也信了，然后之后他就说那他会把那个删掉，我就说嗯好，然后呢可是呢女生第二感就很准，我就觉得怎么可能，然后因为那个 Android 有一个功能是可以隐藏 app， 你们知道吗？ 我不知道， 就是反正就是可以隐藏 app， 把你要隐藏的隐藏起来，然后因为我的也是 Android， 我就想说他不用这个啊，然后就看哇靠他就隐藏起来， 那我要怎么把隐藏的叫出来？ 就是要点萤幕点久一点就可以， 那不就全部的人都知道他也不算隐藏了？ 嗯，不是啊，就是隐藏起来是看不到的，然后你要点萤幕点久一点，我记得他旁边有什么小就是跑出隐藏的 app 之类的，反正他可以隐藏起来，你平常滑是看不到那个 app 的。 嗯， 对，然后他就没有删，那我就被我发现了嘛，可是我也没有说什么，然后呢 之后他哦，然后他有一次说他要剪头发，然后叫我帮他预约，然后就预约了，然后我还陪他去哦，然后剪完他就很长得很帅什么之类的，然后就疯狂自拍，就把我一个人丢在客厅，然后就疯狂自拍拍拍拍，然后他上传，立刻上传那个 APP 交友 APP， 对，然后呢？之后呢，就有一天，其实还蛮多天都是永远找不到人的那一种。然后比如说前一天找不到人，然后我就一个默默很难过，然后就哭了都入睡。然后隔天他就没想到竟然会打给我，然后然后之后我就发现，我就去他家，我就发现枕头摆得很整齐。然后我就说，你昨天有带别的女生回家吗？ 什么什么什么哈？什么什么？没有啊， 枕头摆得很对对， 啊， 他就说 没有，啊， 他没有，他没那么激动，他就是说怎么可能没有啊，就这样，然后他就去做他的事情， 怎么可能？ 对，就很冷漠。然后之后我就发现 你白痴哦，怎么可能？ 不是，没有。然后之后我说好，那是我想太多。然后他就去洗澡，然后我就在那边发呆什么，然后就去丢垃圾的时候发现 保险套， 没错，他用过的。 哇。那你有把它捡起来吗？ 我怎么很捡起来？当时的，然后就是这样，然后就跟他谈没有，然后发现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去看手机，然后我就发现他昨天带女生回家，然后还去士林站接她什么之类的。 等一下，我有个问题要先处理。女主持人，你现在干嘛？你现在是不是在想紫外线，然后就乱照这件事情？ 没有，我只是想说，如果当下我应该会很失心疯，我应该会捡起那个保险套 去闻，说这是不是你的味道？是不是你的味道？ 好恶心啊！ 我不会闻，但是我会把他房间弄得就乱七八糟。 他那时候 我会让他洗澡出来傻眼。 没有，他那时候 全部都是你的小宝贝在跑， 跑去哪？ 可能是昨天的，已经干掉了。 整个房间。就是会想尽办法把它就是弄出，不是把它弄出来，让它出来变崩溃。 哦，因为当时问他说，那怎么有那个用过的保险套？然后他就说是，就是跟我。我想说可是您就没有啊？就是我记忆有这么不好吗？我想说是吗？应该不是吧？我还怀疑我自己。对，然后之后就是看手机就是就是有带女生回家这样子， 然后送她回士林什么之类的。 不是，是他家住在三峡，然后他还从三峡，然后到士林捷运站，然后带那个女生，然后再回三峡，然后也太遥远了吧？ 所以是交友软体，然后就约炮，然后被抓到这样子。 对，没错。 嗯。然后也是发现的瞬间就再见。 发现我打电话给那个女生 你干嘛？ 我就是跟她说。没有，因为我怕那女生也被骗，我就跟她说，其实她就是好像有很多女生都这样，然后我说你要跟她在一起就在一起吧，但是她还有其他女生这样。 那个女生的反应是怎么样？ 那女生好像就是说，好，我知道了这样子。 因为可能是一夜情吧。 可是他们好像联络很久。对，然后反正就是她里面好多女生我就觉得 女生， 就是我很难过 哦，你很难过。 对啊。 那这一个交往多久？ 半年。 都是半年就被你抓包哦。 对，我好衰哦。 怎么会这个样子呢？ 他们也太小看你的办案能力了吧？ 对啊，女生那么聪明。 怎么有点可爱？ 那白开水现在有男朋友吗？ 现在有。 那现在这个乖吗？ 很乖。 很乖， 很乖，而且也不是妈宝。我之前也有分享过妈宝的。对。 那现在这个交往多久了？ 两年。 哇哦！ 好哦，感谢你，梁白开，谢谢你的故事。 拜拜， 拜拜。 You're nothing but a womanizer. Daddy-o, you got the the swagger of a champion. Too bad for you, you just can't find the right companion. I guess when you have one too many makes it hard. It could be easy who you are. That's who you are, baby. Lollipop, must mistake me, you're the sucker. To think that I would be a victim, not another. Say it, play it how you wanna, but no way I'm ever gonna fall for you. Womanizer 的故事，玩女人的人，1:33，你现在收听的是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0223639955，0223639955，有没有渣男故事分享呢？ 嗨，好，我关一下 app。 好的。 讲故事。 你是？ 我是芭比。 嗨，芭比。 就是我跟我的国中同学啊，就是。一直到高上高中，然后大学到现在都还有联络。然后因为我们这群好朋友的关系，就是朋友的朋友都是互相认识嘛。然后认识了另外一个男生，然后他因为在我们高中的时候有一阵子蛮风靡那个下那个球板， 球什么 下球板， 就是那个下球， 下球， 下球是什么， 那个就是牵赌之类的。 下球板我怎么完全没听过啊？ 就是那种私人的网站， 嗯， 然后 是在赌 棒球 的， 对对对， 嗯， 然后那次他们就输很惨了，就每个到处都在借钱什么的， 嗯， 然后其中一个男的，就是高中的时候就风评就不太好，就一直跟朋友借钱什么，然后他还是因为我们都一起打球，所以就很熟，然后他一直借这样，然后到了大学，他就是更变本加厉的。就是没有钱，然后又硬喜欢装阔装凯这样、嗯，然后还跟我们其中一个人的女朋友借钱，他们同事之类的，然后就借了，也是大学的时候借了那种2-3万块，就是不是一个很大数字，可是一个对学生来说是也不小一笔钱。那他就明明欠钱，然后又喜欢装阔，就到处请女生去看电影啊、吃饭什么的， 嗯， 然后就风评不太好，然后就我们那个。借钱的，就是被借钱的那个男生，是也蛮不高兴的这样。然后就我们轮流都被他骗过。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其中一个朋友也是，因为他欠钱的关系，因为他就是需要想很多办法来借钱，就例如说缴头期款，然后去买一台重机，然后再把那个重机变现卖掉，然后拿那个钱去还赌债之类的。 嗯。 然后可是这是不合法的，因为还没缴完。 贷款 嘛，所以其实就是没办法这样就转让就是过户， 嗯， 然后就被那个车行的老板发现， 嗯， 那他就很老板就说要告他，可是他又说要把钱就吐出来，就是这次结清就没事了， 嗯， 可是他就没有这个钱，他外面还欠赌债什么，他就跑去跟我们其中一个也是一个好朋友，女生的一个好朋友是女生， 嗯， 然后可是女生从高中的时候就已经帮过他很多，虽然本来是很要好的朋友， 嗯。 然后他就说你这样子真的不行，我已经警告过你，就我不会再借你任何钱了这样、他然后那个渣男就那说那不然还是我可以跟你妈借这样、结果因为毕竟人家长辈小朋友都在开口，总是不可能不借，也没多少钱，就是可能十几万之类的， 十几万很多耶、 就可能因为他们家可能不缺钱之类的、那个长辈这样，然后 就借了他这样。可是那个男的后来出社会工作也 没有， 他要还不还的，就是每个月还个两三千那种。可是他明明就是工作也过得还不错，是做那个卖车的，所以待遇不会太差。然后也看常看他在买一些什么莫名其妙，就常在换摩托车啊，换汽车，然后又买一些什么奇怪的东西之类的，所以就是不必要开销。然后甚至就是那个女生的朋友就跟那个男生说，哎，那你不是欠那个谁谁妈妈钱吗？然后他也很蠢的是，就是说直接就说啊，他们家不缺那个钱，不急啦，这样子。 嗯， 然后就辗转被那个女生听到，女生当然也很不高兴啊什么的。然后我们身边朋友都几乎都吃过一轮他的亏。 嗯， 就是大家都是帮他，就是莫名其妙被他骗了，就是信用卡帮他刷手机啊什么之类的。 嗯， 然后甚至是哦，他后来他又跟另外一个人借钱，就是也是欠一万多块。然后那时候好像 iPhone 4还 iPhone 5之类的， 嗯， 然后出新的手机，然后 他就要买新的， 对，他就买了新的，结果借他钱的那个人的妈妈刚好要换新手机，他就把旧的手机给他妈妈，因为刚好也是行情价也是差不多一万多， 嗯， 他说啊，不然这只手机先给你妈拿去用，啊，那就那个账就这样抵消，可是他自己用的是新手机， 嗯， 就真的很过分。然后，但是之前这些事情我都是耳闻，但是也不是耳闻，就是我知道这件事，但是没有发生在我身上，我就也没感觉，所以身边的很多就是都不太想理他，然后他就会找我跟另外一个人这样子。 嗯， 那前一阵子我也是，就是因为工作需要常常跑来跑去，因为他在卖车的嘛。 嗯， 然后因为那些事情我都是听过就忘了，因为也是多年前的事情。 嗯， 我就想说，不然请他帮我看有没有好一点的二手车这样。 嗯， 因为他是卖新车，那他跟二手车上都比较熟。 嗯， 然后有一次我也是，就是他就说啊，不然有一台车带我去看这样子。然后他去之前就给我心理建设说，哎，你去了就不要在那边要或不要，就是想很久就直接要就要，不要就不要这样。我说好好，可是我也不太懂啊，我就是相信他这样。 嗯， 然后 那我一去就说我不要， 那你去 没有，我是真的想要啊，可是想要看这样。对，因为就是这有车可以代步跑，外线是比较方便。然后我到那边之后，我也看不太懂，他就、嗯、他的朋友一出来就是你知道背个那种收账的侧背包， 嗯， 你知道，就是那种掉掉的， 嗯， 然后吃的东西，然后跟我讲话说，哎呦，帅哥很帅哦，什么的 ，OK 啦，这时候认识的，什么就开始在那边那种，很然后用一种很 江湖口味、 就是，对，很低级的一种那种业务技巧，你知道，嗯、但是我也就想算了，反正是应该是认识，就应该不会错。然后到那边 很低级，却还要买单， 就也想说朋友应该不会陷害我吧，这样。 那这个朋友风评明明就这么差、 啊， 我那个时候当下就没有想到那么多啊，是就直到我后来发生，就是我反正我就去了，然后他就说，哎、欸，这个车 OK 啊，什么没有出泡水，没有撞， 没 撞过 什么，没有出事，没有意外。 对，然后他说是，他说有什么，他有一个，房间他说是什么 A 级的，验过车就对了，好像要花钱去请人家那种专业的，就是个公正的一个第三方来看，他说是 A 级这样，然后他就说都 OK 啊，然后车子他说，可是一般人家卖车不都会整理好吗？我想这台车怎么这么脏？他说故意就是不整理给我们看原本的样子。 嗯， 他说还有这种事，然后他就说 OK 吗 ？OK 吗？然后就带我去试车这样，可是我也不懂啊，就请我朋友试这样。他说我朋友就有说应该 OK 的，还不错啊。然后大概十五这样子，一台2002年的车子。后来想说，嗯，这个价钱好像差不多吧，我也不知道，搞不清楚。然后后来到那边，我本来想说我想一下，结果后来就回到那个车厂的时候，他就问我说到底 O 不 OK？ 我说他说 OK， 他付定。可是我那天就没有故意没带钱在身上，然后我朋友进来帮我就说 OK 的话就定了，我这边有钱先借你，他就掏10000块出来给我，然后我就说哈这么急吗？他说啊你刚刚不是 OK？ 我说嗯好啦，不然我想说朋友介绍应该没有问题，我就先说好吧，那不然就10000块先借我，然后就付定了这样。然后后来晚上回到家，他就很急着一直跟我要那个钱，要那10000块， 10000块还我还我。 他说他要用钱用钱，我就说哦好好，那我就去汇给他这样。 嗯， 他本来是下午的事，他一直很急到晚上我才给他这样。然后后来晚上我就想想觉得这样太草率了， 嗯， 我就决定 不要了， 不想要 不要那台车了， 对。然后我就跟他讲，他就说：“哈，你这样我也很难做人什么的，对不对？” 然后后来隔天早上我自己打电话给他的那个认识的那个二手车商， 嗯， 他就说啊，昨天不是讲好了啊，我今天吃的都要帮你过户什么什么的， 嗯， 就看我在那边熬，我说你这样子反悔要付两倍的违约金这样， 嗯， 然后我就到处去打听， 嗯， 就根本没有这回事啊，没有，顶多就是没收定金而已， 嗯， 可是我证件已经在他那边，他又不还我证件， 嗯， 我就说，我就一开始就想说给他点面子，就是稍微就是 好声好 客气，对，跟他说啊，什么什么哥，你也我也不是故意的啦，不然就意思意思没收个几千块也没关系啦，就是不好意思麻烦你们这样子，然后他就说不行，规定就是规定什么的，要收两倍， 嗯， 后来我就也是真的去到处都问了，就是没蛮火大，然后我就过了两天，我过去之后，他就是坚持不还我证件，硬要我付违约金， 嗯， 我就说好，那一万块我也不要了，然后你就证件还我这样，他说这样真的没有办法，都过户了什么的。我说那我再给你三千块过户费，我钱都不要，你真的还我这样， 嗯， 然后这样才拿回来。然后我那个朋友就是自从那天晚上之后就对我 再也没有联络， 对，超过分的，我觉得就是 被骗了一万三千块的买车故事， 嗯 嗯，没错。然后而且就是我前阵子有封锁他 IG， 嗯， 然后他看到还打来问我说，哎，你是不是生气啊什么的，我就说没有啦，过了就算了，就这样。 你又没有算了，应该还是很会得吧？ 对啊，你干嘛还要跟他说没有啊？过了就算了。 因为我那天我跟我朋友在一起，然后我就哎、欸，他打来，我要不要接？我朋友说你就接啊，看他要说什么这样。 你就说你这渣男还我一万三啊？你在说什么？ 嗯，可是我想要算了，一万三买个。 哎、欸，你们这些人 这个一万三真是白花，因为你以前听过太多他的事情 了耶。不把钱当钱看的人，这世界上怎么那么多？ 可是，就难道为了这个钱打官司也蛮麻烦的、 欸，不用打官司啊，就叫他还钱就好了。 可是就是定金不就是不要就没收嘛？可是我是有听人家说，就如果是认识的，甚至你就定金就还你，就是一般人就是还你啊，因为你也没怎么样，顶多过户就是一点点钱的给他而已。可是我想算了，我也懒得，不是因为我你知道我有证件在他们那边，我想说万一之后，我本来想说报警直接加证件还我，可是好像也蛮麻烦的，干脆我就花钱消灾，以免他到时候找我麻烦，不是不很麻烦？ 告诉我们，买车、买房、买中古车都是要特别 这个功课真的要做很多哎、欸。 是的， 我真的以后不敢再随便相信朋友了。 好， 一晚上买个经验。 晚安了， 晚安， 拜 拜， 拜拜。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打开后，我是黄子佼，万能的天神也无法解决秃头掉发的困扰。快来试试魔法布屋科技假发，可洗头可游泳，虾米尔还可以带着高空弹跳。立刻上网搜寻超过100支的见证影片等着你。我是黄子佼，头发的事交给魔法布屋，0800-067-167。 重度玩家流行指标。十七座全英音乐奖最高纪录，英国最强流行天王。2016强势压轴重磅登场，罗比威廉斯，重度娱乐 ，Sony Music。 大家好，我是张芸京。 这是个特别的定义，其实风一样漫过我身。 就爱电影 UFO 1:45022363-9955，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Hello， 你好。 Hi。 Hi， 你是。 Hello。 Hi， 你是。 Hello。 你今天的收讯很不 OK 诶。 没有，我把 App 关掉了。 小优怎么了？ 没有，就是很空洞。 什么很空洞？上一个人的故事很空洞吗？ 今天有点空洞。 你今天有点空洞，那你现在 就失眠睡不着，可是早上要起来上班。 那你就深吸深吐冥想啊。 难冥想哎、欸，就是 很难冥想哎、欸， 要练习呀。 怎么练习呀？ 搞不好你就是下一个奇异博士。 哇！ 就下一个奇异博士来看啊。 什么？ 你说什么？ 我说你有可能会变成下一个奇异博士哟。 真的吗？ 真的哟，真的哟，真 的。他睡了吗？大家要睡了吗？ 要睡了，大家都要睡了。 我忘了，我吃了、那个还是吃了药还是失眠？ 那你就不应该打电话啊。 可是就很想要打给你们，忘了，我真的会，我怕我会失眠到天亮。 没有， 打完我就睡着了。 吃了药就是不要做任何事情，躺在床上，把灯关掉，把棉被盖上，好吗？ 马克，我下次带我们的那个点心给你吃。好 不 好？不 要，再见，拜拜。02-23-63-9955，嗨，你好。 喂。 他可能没有想到，马上就通，马上就被 吓到， 然后觉得我该说什么呢？ 如果有一天我跑去找你妈妈借钱，你觉得你妈妈会借我吗？ 我觉得我妈会借你。 你觉得她借我的额度最大可以到多少？ 哎，嗨，你好。 你好， 我是赖赖。 怎样？ 干嘛？ 调皮哦，任性哦。 我要分享渣男的故事。 我知道你好像有蛮多的。 我很多。 因为你是渣男吸引机，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自己也是一个蛮有问题的人。 好重哦，天哪，是拳王那个程度的重 哦。好深深的一个打击哦。 好深深的一个打击哦。 他爬不起来了。 好啦，你遇到渣男是怎样？ 就是我曾经有一个暧昧对象， 嗯， 然后就是暧昧了很久，然后就是快要答应的时候，我发现他有女朋友。 嗯， 对，然后他在就是对外就谎称就是他单身， 嗯， 然后他单身就算，后来就是被发现，就是我后来就有去密他女朋友，然后跟他， 大家都很爱找对方的那个 对质，说到底你是不是他女朋友，他要确定才能死了这条心， 嗯 嗯， 然后他女朋友就是后来跟我聊了之后，发现了很多。就是不一样的是，比如说就是他跟我出去的时候，他就跟他女朋友说他在睡觉， 嗯， 就是因为他是像就是便利商店的大夜班，所以我朋友就是我们都觉得他早上就是在睡觉是正常的，可能他睡到6点，然后可能他就说他睡到8点或9点，然后10点去上班，然后不然就是他跟我们说他在睡觉，可是他都跟女生出去吃饭， 嗯， 然后最扯的是，他女朋友就跟我说，他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还跟他前女友单独两个人出去玩， 嗯， 对，不然就是他可能跟一群朋友，然后里面有女生，因为我们不知道到底是不是有男生，可是我们可以确定有女生，然后他就赖就不回，就消失了， 他就对赖不回。 不是对我赖不回，是 对我赖不回， 对我赖不回，对我 赖 不回。 然后 就无聊哎。 然后后来就是我们发现他是跟女生出去，后来就是那女生就逼他，后来他就用一个，就是他终于回了，然后他用一个很瞎的理由跟那女生说，就是因为他手机没带出来，所以他用他朋友的手机登赖回他。 嗯， 对，只是现在赖登录都要用手机号码登录， 嗯， 所以就是就很瞎，反正就是他会跟女生出去，然后出去完之后，只要出去就会消失，就不见。 废话， 嗯， 对， 要不然出去还被你发现啊？ 对啊，还跟你一路视讯啊，他又不是傻子。 嗯， 可是这很渣啊。 是啊，是啊，是啊， 普渣普渣 普渣。 因为我们 今天没有听到真正渣的故事，是不是？ 就是 今天有点 失望，这些都是很那个啊， 很基本款， 很出街的啦。 嗯， 已经付不出就是学贷的钱，然后就是两个女生帮他对保，反正他家里有一点问题，然后就两个女生甘愿帮他做就是保人，然后他缴不出来之后，他女朋友还帮他付钱， 然后那个男生大就是好26、27， 嗯， 比我们真大6、7岁。 好，感谢你赖赖你的故事，赶快去把你的期中报告做完吧。 我做完了， 好棒啊！ 拜拜， 赖赖晚安喽。 晚安， 拜 拜。 拜 拜， 所以很多时候遇到一个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啦，可能你认识的他事情并不是你想的那样。爱人的距离快跟我分开，比舞台还开，比你还快，爱情的不需要分开后海，不能劝我就要捣蛋，让你明白爱不简单， 捣蛋捣蛋。 但是就像刚刚前面我有点忘记他的名字，就最后他说到了爱自己这件事情，然后我觉得 丫丫哦 啊对，然后我觉得好像应该要想一下，就是对，如果你每次你一次两次三次一而再再而三的遇到一些就是很不好的男人，你要想想到底为什么你都会遇到这些人，或者你为什么会被这些人给吸引。然后我今天才在看一篇文章，然后这篇文章在讲说为什么有时候你已经遇到一个喜欢你的人，可是当你确定了他也喜欢你之后，你反而没那么喜欢他了。 嗯，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心理模式。然后他说其实问题不在于对方，就你在单恋的时候很单纯嘛， 嗯， 你单恋的时候就是你把你的爱都投射给他，可是当你发现到对方也喜欢你的时候，你突然那个爱好像有点怪，你突然觉得为什么他也喜欢我， 嗯， 我真的值得被喜欢吗？ 嗯， 然后就突然觉得就是不太喜欢这个人了。 嗯， 然后那个感情会淡掉。对，他说这个问题是不在对方，而在于是你到底怎么看待你自己。如果你缺乏自信，然后你觉得你自己不值得被爱，你不值得有人对自己付出那么多，你反而就会不习惯，然后有点反感。 那怎么办？ 当然最后就是回到爱自己啊，你自己要培养出你自己的自信才行啊。 怎么培？ 你要觉得你自己是值得被爱的，你要觉得我就是广播界的女神，就是华人女单， 就是一天到晚被你这样弄来弄去，然后搞得我其实更加没自信，很负面。 才不是，不要怪到我头上。 你也是个杀人凶手。 不，他杀了我。劲歌金曲，却不是幻想。 最神回归 Lady Gaga， 全球七十国同步上线，5000万次浏览疯传。新专辑 Joanne， 环球。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原住民族委员会举办的2016马卡帕美术奖暨第十届全国原住民儿童绘画创作比赛得奖作品展，11月3日至12月14日在中正纪念堂美林艺廊展出，欢迎大家前往欣赏，一起探索原住民传统文化与艺术。以上广告由原住民族委员会提供。 公共里在我也只有你的名，哪会我头都要走，一个人的 无限循环的只有爱你娘娘魏如萱